第二集。 这是几点？ 都这个点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 许岩轻手轻脚洗漱完，沈直还没醒。但资本家跟社畜不同，许岩要赶点上班，而沈直可以睡到他愿意睁眼为止。窗帘拉得紧，房间里一片暗。许岩穿了外套从衣帽间出来，走到床边，弯下腰盯着沈直的脸。其实看不清，但那张脸实在太熟悉，看不清也不要紧。许岩伸出手，指关节在沈直的侧脸上蹭了蹭。 我去上班了，早饭在厨房，你记得吃一点。后颈还有点疼。 这当然是沈直弄的，昨晚许岩把他架到床边，结果两个人一起栽了下去。许岩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就被沈直猛地按住了后颈。喝醉的人下手没轻重，这个动作许岩不陌生，沈直在那方面有多强硬，许岩深有体会。他一度怀疑沈直有什么特殊癖好，但因为克制的比较好，或者说懒得在他身上尽情实施，所以自己才能苟活到现在。被按住后，许岩也没挣扎，都是男人，谁不知道真喝大了是硬不起来的。沈直估计心里还是不舒服，要发泄。 宝贝，生日快乐，别生气了。 天知道沈直最讨厌许岩叫他宝贝，醉意朦胧中听他这么不正经，下手更重，虎口抠着后颈，食指和大拇指在颈侧捏得狠。 你真的很烦，真的很。 好像麻了。 许岩趴在床上倒了半天，脖子痛麻了。他慢慢爬起来，去洗手间拧了热毛巾，回来帮沈直擦脸。最后他蹲下去，指尖从沈直的额头一路滑下高挺的鼻梁，在他唇上点了点。 我是烦，烦了你这么多年，你怎么还不习惯？ 热气蒸腾上来，许岩抬起头，他看着镜子里湿淋淋模糊的脸，莫名发起呆来。眼睛很酸，大概是进了水吧。许岩伸手擦了一下镜子，看见自己泛红的眼眶。 我也是，烦了你这么多年，怎么还不习惯？居然还会为这种小事难过、难堪。 沈总，您的手机。 今天去公司了吗？头还晕吗？晕的话，睡个午觉休息一下。 沈总，这是刚刚市场部那边递过来的资料。沈总，您还好吗？看上去不太舒服的样子。 没事。 不好意思啊，我这站下车，能不能让让？ 不好意思啊。还是没回复。不会还在生气吧？ 直到下班，微信还是没有任何回应，连平常一类的敷衍都没有了。地铁上大家挤得不分你我， 许岩靠在车厢门边，愣愣地看着玻璃上的倒影。 毕竟昨天没打招呼就出现了，还当着那么多的人面扭头就走，还厚脸皮地烦了他好多年。这么一想，沈直也蛮不容易的。 回到家，许岩去厨房做饭，家里没请保姆，只有保洁定时上门打扫，一般家务都是他干。沈志开门时，许岩刚关上油烟机收拾琉璃台，他还穿着围裙，围裙底下是白衬衫。许岩其实是个体面人，上市公司部门经理，能力出众，收入可观，身材好，外貌佳，可惜是个二皮脸，但也只对沈直一个人二皮脸。 回来了，今天怎么样？要是还不舒服就多喝点汤，今天早点睡觉。 许岩摘掉围裙，松了松领带，在椅子上坐了下来。沈直走到他对面的位置，路过许岩时，一垂眼就看见他颈侧的那抹淤青，在白皙的皮肤上显得有点扎眼，全靠衬衣领子挡着。沈直微微皱眉，大拇指和食指指腹下意识碾磨几下，手奇怪的有点痒。吃过晚饭，沈直靠在沙发上看书，许岩窝进懒人沙发，打开投影，随便找了个安静的电影看。客厅里暗，只有沈直身边的一盏落地灯亮着。许岩看看屏幕，又转头看看沈直的侧脸，想叫他别在这种灯光底下看书，要不去书房看，但怕打扰他，终究还是没说，只是整个人柔软下陷，渐渐有了困意。 我怎么睡着了？ 醒来的时候，电影已经结尾，白色字体的演职员表在黑色背景中慢慢滚动。沈直不知道什么时候坐在了靠近懒人沙发的这头，正支着下巴看大幕，但又好像是在垂眼看许岩。许岩不确定，两人靠得近，许岩抬手轻轻按在沈直的膝盖上。 不累吗？上去睡觉吧。 你昨天回来干什么？ 还能干什么？特意提早回来跟你一起过生日，虽然你不需要。啊，事情办完就回来了，也忘了和你说，我下次一定。 下次一定，这句话许岩说了不知道多少次，他也确实都做到了，只是他好像永远在受责备，说了什么话的时候，不小心打扰到沈直的时候，沈直从没给过他标准。当许岩做一件事，他不知道自己何时就会触犯到沈直的界限，然后被冷冰冰地质问。只有他在迁就，在学习，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婴儿，学着用沈直能接受的方式去爱他。沈直从不开口给任何提示，许岩永远是在他冰冷的表情和话语里琢磨到那些规则，他习惯了。 你过来点。 见沈直不说话，许岩突然朝他勾勾手指，他笑得懒洋洋的，半边脸都被昏沉的暖色灯光照亮，透着年轻男人特有的一种好看。沈直俯身凑近了，脸上没有表情。 干什么？ 我睡醒了，你要是不累。 又亲在一起，沈直捞着许岩的膝弯，把他抱到沙发上。许岩自己解了皮带，又摸索着去解沈直的。他的衬衫皱巴成一团，领带没卸，松松垮垮地挂在脖子上。沈直手掌托着许岩的后颈，两根手指掐在颈侧，那里淤青还没消，指腹贴上去刚好吻合。手终于不痒了。 许岩露出喉结，脆弱没防范，沈直一口咬上去，哪里都痛，但许岩喜欢，他知道沈直也喜欢，喜欢让他痛，可是痛也好，总好过麻木不仁。强心脏太久，许岩容易陷入迷茫，他不怕平淡，怕的是另一方的无动于衷，更怕自己在沈直的冷漠下渐渐看开看淡。他愿意磨平自己的棱角，磨平又被凿出一个洞，再磨平，循环往复。他总有一天会成为最契合沈直的那一个。除了许岩自己，谁也别想让他放弃，沈直也不行。